六道众生，太可怜了。迷得太深了，业障太重了，啊，要超越六道真难。我们在六道不知道过了多少劫，时间太长啊，生生世世天堂去过，地狱也待过，天堂跟地狱时间都很长啊，哪一道我们都去过，没法子脱离，遇到这个法门呢，机会就来了。这个缘太殊胜了，啊，两途到死，本师释迦牟尼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慈悲父啊，两个都是大慈悲父啊，明念我等啊，他们慈悲也，怜悯我们，在六道里面太苦。啊，开辟幸运持名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啊，这完全是弥陀的恩德佛给我们说，极乐世界乐，娑婆世界苦啊，大苦、三苦，我们现在人道啊，有生老病死，每个人不能避免。生老病死之外，有求不得，有爱别离，有怨憎会，有无因之身啊，生生世世不能摆脱。那么这些苦极乐世界完全没有，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到七老八十你就感觉到了，身体衰了，行动不方便了，记忆力衰退了，以前学的忘掉了，现在跟你讲的转眼之间也忘掉了，那如果自己没有福报，生活就非常痛苦。 我们这个世界大火炬啊，这个火是讲的烦恼啊，这个世界日子难过啊，极乐世界清凉池都自在都舒适了啊！如果我们不到极乐世界，那就是地狱三途。我们往哪里去啊？一定要好好想想，我活在这个世间这么多年到底是什么意义？是善业是恶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为众生的是善业，为自己的就是恶业。我们每一天多少个念头为社会为众生，又多少个念头为自己，六道轮回是业力牵着你走啊，所以自己认真去反省，大概来生在哪一道就清清楚楚。啊，所以要知道苦乐，你就会下定决心，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妙是真妙，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极乐世界修一天，我们这个世界修无量劫都比不上他一点。你说能不去吗？能不赶快去吗？啊，还有什么好耽误的？啊，真正明白了，真正觉悟了，一心专念，三年可以自在往生啊。啊，既然真心相信真想去啊，那么去的方法就是一句名号，经上讲的清清楚楚。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自在往生的欲知实知的，确实他一生就是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他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自己要救护，不能不放下外面，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如果不这样干法，恐怕我们到临命终时依然在搞六道轮回，这一生白修了。你们不怕，我怕；你们不在乎，我很在乎。 啊，也许你们还年轻，还有时间。我这个年龄没有时间了。啊，还另外，热心于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很多。你们来问我，我欢喜。你们所有的活动我不能参加了，那我没有时间参加，我要学海贤老和尚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个身体还在的时候，我专学这一部经，这部集注啊，每一天抽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把往生极乐世界当作我们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大事，所以我这一生一部经一句阿弥陀佛，决定求生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生死轮回了了，没有了。末世修行，障碍很多，困难重重啊！现在这个事情，有很多同学都交叉到了，做好事难啊，非常困难啊！你对他好，他不接受啊，他怀疑你。啊，你对我这么好，肯定你对我有什么企图，有什么目的，他通通想歪了，想方设法来提防你。啊，不能接受，那你要做坏事很容易，帮助你的人口多了啊，干坏事一帆风顺，没有障碍。我们遇到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没有相当忍辱功夫，那你就一无所成。海贤老和尚示范给我们看，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了，都不放在心上，包括什么无量寿经也不放在心上。那我们要学他，用他来做工具，帮助我们认识更清楚更明白，可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错了，只许可 一句阿弥陀佛放在心上，这就对了。所以我劝大家把来福寺这篇光碟看一千遍，一天看三遍，一年，一年之后你的境界跟普通人绝对不一样。虽然你不能开悟啊，如果能开悟就好了，你成佛了啊。不能开悟的时候，这个智慧不能大幅度的提升啊，绝对跟一般人不一样。为什么？你的心呢，妄想少了，杂念少了，智慧增长了啊。你没有学过东西，人家问你，你能答得出来啊？你没有说错啊？人家问你，你怎么会知道的？你自己也莫名其妙啊。那是什么？信得透了几分呢？不多啊，就跟凡人不一样。所以佛法一定要懂得一门深入，千万不能搞多了，搞多了就杂了，杂了心就乱了，精神不能集中啊。那你学的什么？学的是世间法，佛法里面的皮毛常识，你学这个东西啊，它的真正东西意在言外啊，所以必须用心去体会啊。用什么？用真心。什么叫真心？不起心不动念真心，起心动念用的是妄心，妄心决定得不动啊。这个是佛法难的地方，跟世间完全不一样。世间可以用分别执着去修，佛法决定不可以啊。用分别执着去修，佛法就变成世间法佛法就失掉了法没有失掉我们学习失掉了，我们学不到真东西学到真东西一定要知道放下那么讲到放下，一定要持戒戒律不要多。华严经上是一戒一切，一切戒一，三句经戒无量无边，归纳起来不外乎十善。你看多简单你能把十善守好了，越学越深入，越学越广大。大乘的八万细心你见到了，小乘的三千威仪你掌握到了那么今天传统文化大乘佛法摔到基础，要把它兴旺起来，那就是教学理念跟方法我们要承认，要重新认识，不依照古人这个理念方法学不出来大学里头有佛学课程，我过去还教过四年， 叫做什么常识，佛学常识，以后我再不教了。为什么这教这个有罪过？把你误导了，以为佛学常识就是佛所讲的，错了，不是。佛学常识是从我们妄想错误见解里头出来的，跟佛菩萨不相干，这是我们的错误，佛菩萨没有过失，我们把它错认了，把它曲解了那我们怎么学呢？要走老路子，走戒定慧走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定要做因戒得定，因定开悟真心就是你这个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是真心。现在真心变成了垃圾桶，里面装满了妄想杂念分别执着，这就变成六道凡夫。如果把垃圾桶清干净的，里面东西都不要了，那叫一片真心，那是什么？那是佛菩萨。所以佛法修行没有别的，清除垃圾桶，通通把它抛弃掉，不要再要它了，就对了。来佛寺的这三个人，没有别的，他们就掌握着一句佛号，一句佛号之外所有的杂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所以他个个成就都成就了念佛三昧，都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我们要懂得道理所以我选择这部经，我把所有经全放下了，我要把精神把时间统统集中在这一部上我提出来的一部经大乘无量寿经，一句佛号阿弥陀佛，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决定得生净土。修学一定要易经的宗旨，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修修学这个法门究竟有什么好处，现前有什么好处，将来有什么好处，都是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如果没有好处学它干什么？这种好处经上所讲的我能不能得到，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它的理太深太高了，我做不到，修行方法太难了，我也做不到，我要学这个法门白学了。 啊，经没错，方法也没错，我做不到啊。啊，慧能大师那个做不到，释迦牟尼佛所表的法，我们也做不到。我们不去做那个条件啊，那么来佛寺的几位法师表的法，我们能做到啊。他有这样的成就，相信我也可以达到这个成就。啊，他们的长处，我们要认真学习。这个长处是老实、听话、正干。如果这三个条件不去做，来佛寺这三位老人表的法，我们也做不到。啊，那做不到呢？怎么办呢？继续搞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里头，决定免不了冤冤相报。冤冤相报是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要不愿意再继续搞六道轮回了，那唯一的方法就是采用这个道理，这一部经论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不能有丝毫怀疑。我发愿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就发愿，然后就一桩事情，老实念佛，就成功了。啊，这个我们想想能做得到。啊，那么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世间世缘放不下，这是最大的麻烦。要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一样都带不走，那你心里要有数，要统统放下。啊，放下不是思想啊，我都不要了，这个没用，心里放下。思想有没关系，心上没有，这真放下了。思想放下，心里还念念着，没放下。啊，必须放下心里的念头。啊，最难放的亲情。啊，明文利养，财色名利啊，全都是假的，决定不能沾染。啊，身体在，身体还健康，可以为大众做一点好事情，尽量做没关系。做完之后等于没做，不放在心上。啊，我不是为民族，我也不是为利族。啊，我不为任何。啊，是为什么？同体大悲。啊，在这一生当中，确实方东美先生没骗我，所以我每一天对他鞠躬啊。他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得到了，我什么都没有，我活得非常快乐，那非常自在，没有压力啊，没有物质上的压力， 也没有精神上的压力。啊，这就是幸福美满的人生，不容易得到。如果不知道佛法，这些生命苦不堪言呐！啊，知道佛法得大喜乐。在现在末法时期，斗争坚固，虽然没有说到极处，它确实产生严重的障碍。啊，让我们没有法子修行。啊，他斗争我，我不斗争他。啊，他还是不会饶恕你。一定干扰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得不到清净心，啊，让你在一切时、一切处所长生烦恼。啊，长存忧虑，你的道业怎么能成就？啊，末世修行，不住障难，这是我们亲身体受的。这些障难有没有过去？没有。一波过去了，一波又来了。这是眼前的事实真相啊！就是念佛都有人障碍。啊，但是念佛这个法门障不住，障碍我口不念，我心里头念，啊，这个障碍不住。那我们看到来佛寺的极为大德，在文革十年不时念佛，啊，这些大德们他们心里念佛，口不念佛，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不准拜佛，夜晚大家都睡觉了，他起来拜佛，这个法门比其他法门方便呐。现在修行人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的心念佛都不能往生，啊， 只是跟阿弥陀佛结一个法缘，来生后世遇到缘再修。什么时候能往生？时间很长很长。啊，所以这个法门，古大德告诉我们，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遇到净土法门，特别是遇到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的这个经本，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为之记住，这个因缘无比的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遇到了，只要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来接受，依教奉行。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那么念佛人会不会遇到魔障呢？会。念佛人对付魔障有一种方法，魔不能干扰。这个方法就是阿弥陀佛。我们真正发心念阿弥陀佛，声声佛号啊，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我们要相信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二十五位菩萨加持念佛人，观音师至带头啊，率领二十五位大菩萨日夜护持，不令魔障现前。那问题我们真干了，只要我们自己有信念持名，就能得到感应。那我们真心真愿，这个世间万缘放下，如果对这个世间还有一点贪念，还有一桩事情放不下，急如摩托，你就脱离不了魔掌，魔控制你，你想往上升，实际上魔在干扰，让你堕落，你自己还不知道。 啊，我在大乘经上常说，这一句阿弥陀佛是阿且陀药啊。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念阿弥陀佛，什么病都能治。啊，观世音菩萨能治的，难道阿弥陀佛不能治吗？阿弥陀佛既然能治，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本经叫我们遇到极难恐怖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菩萨会帮助我们化解？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个地区信观世音菩萨的人多啊，啊，他有这个习惯了、世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就老实念观音菩萨，不必改啊。于是我们就知道，你常念阿弥陀佛，就不必改念观音，一直阿弥陀佛念下去，确定有灵验啊，会产生效果啊。总在信心坚定不移啊，就产生不思议的效果。来佛寺的三老一定要把海贤老和尚的母亲算进去。三老都是一句佛号，不夹杂任何一个法门，啊，他们才是真正的标准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三老能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关键在放下，真放下了。念佛人多，往生的人不多，原因是什么？心不清净啊，确定你能不能往生，关键在此地，所以放下就太重要了。啊，念佛必须一切放下，往生到极乐世界，一样都带不去。啊，净宗教带业往生。是带旧业，不能带新业。旧业是过去的。啊，昨天造作的也是旧业，我今天不造了。啊，我今天清净，今天能往生。昨天还造了，昨天不能往生。啊，这个说明为什么有人往生，有人不能往生。啊，这个法门到最后放下就是啊，彻底放下。 啊，不能彻底就不行啊。啊，那么真正发心念佛，佛力加持，你那个心要清净，你那个心要专一，啊，决定不能夹杂，才有感应。啊，像《十王僧经》里头所说的，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阿弥陀佛就派遣25位菩萨拥护修行人，一切时一切处，不令恶鬼恶神得其便利。你的冤亲债主找不到你，因为护法神保佑。我们用对顶念佛的方法，一句接着一句，华念祖老居士往生之前半年6个月，他告诉我，他一切放下了，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每一天念佛14万声，14万声是怎么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个接着一个，那我做过实验，10分钟，念1000声。啊，20分钟可以念2000多声。啊，那么1个小时念6000声佛，10个小时60000声佛，20个小时12万声佛，如果再加得快一点，20个小时够了，20个小时可以念到14万声。那么老人休息的时间4个小时。啊，24小时，4个小时睡眠够了，其他时间都在念佛，拼命念佛，需要这个样子吗？做给我们看的，20个小时念14万声，不能有妄想加在里头啊！妄想进不去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半年往生，他也是在表法，表法给我们看。真正要往生，要这个干法。 这一部经这个法门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这叫了义。我学这个法门，我这一生出不了三界，那对我来说不了义啊。所以了义每个人根性不一样，自己一定要选择自己有把握能修得成功的啊。那我们冷静思维，确实在大藏经里头每一个法门我们都没有把握了生死出三界，唯独这一门我们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自己有信心啊，心边持名，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我们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一部经对我是了义，华严法华般若对我是不了义啊。我们要学了义，不学不了义。希望我们快速能成就，能脱离六道轮回啊，能超越十法界。最后教给我们一智不一识，智是理智，头脑要清楚，不要感情用事啊，一智慧不一感情啊，感情决定是麻烦啊，感情后头的主宰是魔王，因为你有钱你会把它利用啊，智慧魔王没有，智慧后面是佛菩萨我们只要有欲望会冲动会烦躁，就很容易被魔利用了啊！魔帮助你造业，帮助你堕落，这个很可怕啊！我们用智慧，我们不用感情啊，我们的心量脱开，能包容，能忍辱，魔不得其便，他没办法。啊，我们今天取三经当中的无量寿经作为主修，为什么？它是概论，它是细数啊，文字多，经比较长，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帮助我们愿力坚固啊，不会动摇，这就帮助我们往生。啊，千万不要疑惑啊，疑惑我们就上当了，为什么？信心不坚固，魔来扰乱啊，心不清净，心有怀疑，把魔找来了，佛菩萨不能现前。啊，为什么念佛人会有魔障啊，冤亲债主很多，主要就信心不足，常常怀疑 怎么治这个病？经教能治这个病。那还有坏的，多听经，多读经，这个经念上一千遍，念上一万遍，你的疑惑就没有了。为什么？明白了，真搞清楚了，那功夫就得力，自己有信心，决定得生。那没有生之前，自己有信心，佛照顾。禅定不是面壁眼，盘腿面壁眼，那是最初学的，那刚开始的。那第一句佛号是上上禅，知道的人不多，有些人知道不肯干。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佛号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善根深厚的人看到阿弥陀经，他就相信，他就向往，他真心真愿求生极乐世界。那么中下的根，虽然听了这个经，读了这个经，求生的愿发不出来，那怎么办呢？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说的详细，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听了之后，自自然然就会发现了。佛的加持是平等。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真心真愿就接受了。如果我们接受了，但是还有疑惑，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你业障习气很重，魔还是能侵犯你。你能够勇猛精进，心无杂念，魔就不能侵犯。魔从妄想生的，从杂念生的，所以念佛人没有杂念，没有妄想，魔就不能侵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告诉我们，